关于你，是物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翻江书讲评，一看连大人、大哥、二哥他们都哭成一片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所以讲评呢大喊了一声：“都别哭了！”过来先劝住了他的大哥、二哥，然后来到严查散的面前，双手一抱拳：“大人，我讲评有这么几句话憋了好几天了，到现在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，有什么言语不周冒犯之处，还请大人您多多的恕罪。”严查散一想，事到如今了，有什么话你就讲吧，但说无妨。问了问大人，咱们的武帝到底是为什么死的？嗨，不就是为了夺那个金印吗？他为什么去夺金印？就是为了本官，我的官职，我的性命，光是为这个吗？大人您应当想想，您身为钦差大臣，出来做官，凭的就是印信。有这个印信，您就能够查办京江九军；有这个印信，您就能够找到奸王的罪证；有这个印信，就能抓住奸王。可是有一样啊，印信丢了，武帝这才舍身忘死的奔往人家冲霄楼，不幸落在同网阵当中，被人家是乱箭团身而亡。武帝可以讲是为国为民除害，他尽了忠了，也全了义了，对不对？事到如今了，咱们应该想办法怎么样替武帝报仇才是。大人，咱们应该想一想，武帝是死在同网阵的，咱们得想办法把百阵之人给找着，破他的同网阵，拿住奸王，到那个时节把国家大事也办了，为国为民除了害了，也替武帝他报了仇了，对不对呀？如果都像您现在这么样，终日里苦苦连连、晕晕沉沉的，大唐也不做国事，也不办理了，也不想办法替武帝报仇了，我问问您，您的忠在哪里，义在何方？您就是死在九泉之下，见到武帝，您对得起咱们这个弟弟吗？咱们是他的好哥哥吗？嗯，大人，到现在了，您应该打起精神来，咱们大家咬紧了钢牙，想办法破他的同网阵，拿住奸王，为国为民除了害了，也替武帝报仇了。不就是因为那句话吗？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。大事儿都办完喽，咱们大伙儿找一个地方来个单人调，一块儿死。就是到了九泉之下，见到武帝，也能拍着胸脯告诉武帝说：“哥哥替你报了仇了。”这才不枉结拜一场。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大人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就是蒋平啪啪啪这套话讲完之后啊，大家伙儿全都愣了。瞪着眼睛看着蒋平，谁也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刻蒋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严查散是如梦方醒啊，不单是这位大人，还有旁边站着的展昭、公孙策、卢芳、韩章，就连在门口把守的那些当兵的，一个个全都暗挑大指。怎么别看蒋平其貌不扬，哎，长得瘦小枯干的跟病夫一般，到了关键时刻了，可以说人家是遇事不慌，处事不惊，临危不惧，敢做敢为，大丈夫也。嘿嘿，人长得不怎么样，不能以貌取人，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。严查散听完了以后如梦方醒啊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咱们应该想办法给武帝报仇。哎呀，报仇之事恐怕全都依靠各位了。哎呦，大人呢，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几个人再有本事，也只不过是那划小船的，真正长大舵的还是大人您呢，您得拿个准主意呀。 哦，来来来，大家商议商议怎么样替武帝报仇的才是。咱们几个人过来一块商议如何替白玉堂报仇，怎么样破通往阵，如何的拿住奸王。他们这正商量着呢，谁也没想到啊，就在这会儿的功夫，那位徐庆徐三爷在外边啊又惹下了这么一场塌天大祸。怎么回事呢？徐庆按照蒋平说的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赶快洗脸呢，戴上头巾，穿上箭袖袍，然后呢又这个蒸靴子，连这个丝鸾大带都没系好呢，刀啊他也顾不得拿了，急急忙忙往外跑。干什么？他要上二堂听一听，怎么样审问刺客。尽管来到门前，蒋平有吩咐啊，当兵的不让他进去。他呀在外边也听了个一清二楚，一听说什么武帝坠入通往阵，让人家用弩箭乱箭团身，就这么给射死了。您想想，他能不着急，心里边能不难过吗？眼瞅着当兵的把邓彻给押出来了，一直又押进了蒋平的房间。徐庆啊他跟着也进来了，进屋以后告诉这些当兵的，哎，你们都出去啊，不准在外边偷听，如果偷听的话，一会儿我把你们脑袋都给拧下来。这些当兵的都怕他呀，远远的避开了。徐庆赶快把门关好，来到邓彻的面前，往这儿这么一蹲，哎，邓大哥。这邓彻一听跟自己叫大哥，这是亲近之人呐，您是？不认识吧，我就是穿山鼠徐庆徐三爷。哦，原来是三老爷，失敬失敬了。哎，我问问你，我那五弟白玉堂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三老爷你要问我跟您说，白虎卫啊就为了夺阴要探冲霄楼，不小心呢我们这设下的全都是埋伏消息，他掉上了天宫网，这一下就落进了盆底坑，十八扇铜网啊把他紧紧地罩住了，然后一百名弓弩手手持弩弩乱箭团身的把白五爷射得跟刺猬一般啊，那我那五弟他就死了吗？还没咽气呢，是我拿过弩匣来照他面门，又射了这么一弩箭，到这个时候白五爷他才气绝人亡。哦，要说我那个武帝是让你小子给射死的，哎，当时各位其主吗？我问您，如今我武帝的尸骨现在何处？哎，王爷念他是英雄，把他尸骨火化之后呢，放在一个骨瓷坛子里边，把这个骨瓷坛子就交给了中山的中雄，让他找一个地方平地起坟，在那儿有坟头，就埋在五街松盘龙岭那个地方了。哦，五界送盘龙岭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徐庆啊站起身来，就在蒋平屋里边来回的学嘛，来回的找。邓彻还弯呢，哦，三老爷您这找什么？找刀。找刀干什么？宰你。宰我？邓彻还以为他开玩笑呢，哪知道啊，徐庆是真要杀邓彻呀，给武帝报仇啊。找了半天蒋平屋子里边没刀，想回到自己房间去取刀去吧，又怕别人看见。一看邓彻，干脆我把狗的脑袋给他拧下来得了。他呀唰一转身冲着邓彻就过来了，伸双手扳住邓彻脑袋就来回的拧了。邓彻说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我把你脑袋拧下来。邓彻也是有武艺之人，虽然说两只手捆着呢，两只眼睛往起的迷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小子还敢瞪我？徐庆啊一抬着右手，就用这食指跟中指冲着邓彻眼眶的就过来啊，噗，这一下，哎呀，把邓彻给急的哭啊，嘿嘿，把邓彻给疼的这个喊呐，两个眼珠子活生生给抠出来了。邓彻呀告诉说，小子你慢慢哭吧，我拿你眼珠子纪念我的武帝去了，我走了，我上五阶峰了，好吗？就拿着两个眼珠子呀他出来了。 奔哪儿走呢？哎，正好走到厨房门口这儿，就听见厨房里边那个厨子王三在那儿哼哼小调呢。他一迈腿进来了，厨子王三一看他来了，哎呦，老爷您来了，您是不是要喝酒？我不喝酒。那您这干什么呀？哎，我五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白五爷死了啊，让人家乱箭穿身，哎呦，太可惜了，可惜那么好的本事，可惜他那个年岁呀、啊！啊，我要到那个五街松盘子龙岭那儿纪念纪念我的五弟去。哦，那好办，我给您准备点祭品。不用，我这有。您有什么呀？挠眼，是狗的，是羊的，人的，人的啊！我把赠车刺客那小子眼睛给弯出来了，你看在这儿呢。哎呦，这我可不敢看，我可不敢看。你这有油纸没有啊？给我找一张包上，要不然我这么拿着到坟头了，那还不干了啊？啊，那什么，王三呐、啊，吓得浑身颤抖。油纸有，就在箱子里边呢。您自己拿吧，我现在动弹不了了。呵呵，真是无能之辈。过来，自己找个油纸，把这脑眼呢包好了，往怀里这么一揣，转身刚要走，一想，哎呦，这王三一会儿要给我四弟报信儿去，怎么办呢？非把我追回来。得嘞，他过来找根绳子，就把人家王三给捆起来了，顺手啊拿块展布往人嘴里边这么一塞，行了，王三先委屈委屈你啊，回来我再给你道歉啊，我走了。这么着他就从厨房这儿出来了，一拐弯呢正是个夹道，哎，正是展昭的房间，伺候展昭的两个小童儿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儿玩呢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徐庆一想，干脆我叫着展昭一块儿跟我去吧。他进来了，两个童儿一看他，哎呦，三老爷您怎么啊？展老爷呢？啊，不是上了二堂那儿议事去了？去，你们把他找来。就说我找他有事儿。是，您等着，我们叫去。这小童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二堂，进来以后就找展昭。哎呦，老爷您赶快回去吧，三老爷在咱们屋呢，说您有急事儿等着您呢。展昭这么一听，这正议论大事儿呢，你回去告诉他说我这会儿没工夫，让他等一会儿啊。蒋平眨眨眼睛这么一想，哎呦，展大哥您快回去看看去吧，啊，别让我三哥找到这儿来，他要是来了咱们这可商量不了，可就全乱了，您赶快看看去。展昭还告诉他们，我去了，这金印可交给你们了啊，我可就不管了。行了，您把金印搁在这儿，您赶快看看我那三哥去吧。展昭跟着童儿急急忙忙的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看呢、啊，徐庆可不是在这儿待着呢吗？哎呦，三哥您在这儿呢啊，大兄弟，那什么，五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展昭当时就是一愣啊，怎么他怎么知道白玉堂死了啊？我听那个邓大哥说的，五弟死得好惨呐、啊，是坠入了铜网阵了，让人家用这个弩箭给射死的。最后射咱们五弟的就是那个邓大哥啊！哎，说到这儿了，展昭心里难过呀，潸然泪下。嘿嘿嘿嘿嘿，你哭什么哭什么？你哭五弟，那还不是猫哭耗子吗？展昭一听，我是假慈悲呀，啊！我怎么能是猫哭耗的？嘿，你是皇上封的御猫，他是锦毛鼠，你哭他，这还不是猫哭耗的呢吗？哎呀，到这个时间你怎么还开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嗯，五弟死了你真难过吗？我真难过。得了吧你，你呀、啊、这纯属是虚情假意，你就早盼着五弟死呢。你为什么说这话？为什么说这话呀？不就是因为当初你上悬空岛的时候，武帝设下的消息埋伏把你给抓住了，把你关在通天窟里边要憋死猫，你怀恨在心，今天一看武帝死了，你哪有不高兴？哎呦，我的三哥呀，您可太冤枉我了，咱们是朋友啊，自打那次以后，我跟武帝可以说是换命的朋友，我们俩是莫逆之交，他死了我是真难过，真难过，真难过。那好，我现在啊就上那个五街松盘龙岭那儿纪念五弟去，你如果要是真难过的话，没别的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咱们俩在坟头那儿哭去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才叫是真心的。

失眠已经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，患者越来越年轻，人群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，失眠俨然成了家常便饭。所以你准备怎么办？吃保健品睡眠片，还是喝酒泡脚？不如试试看羊奶。 那今天想过时间呢，特别带来了陕西富平的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，一盒300克，15袋包装，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。本档活动中呢，只要89元，而且为了鼓励大家喝羊奶啊，福利升级，本档前20位订购3盒就免费赠送价值199元的紫砂保温杯一只，采用的是天然紫砂内壁，泡茶不走味，携带方便不漏水。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106108。三盒羊奶粉啊，200多块钱，能喝上一个半月，还有紫砂保温杯的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关于瑞林，我很有发言权，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喝，我给父母喝的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金钻配方羊奶粉。因为金钻配方呢是特别为老年人设计的，里面添加了益生菌，添加了硒元素，还有植物甾醇，还有呢就是因为这款羊奶粉啊，每100克含有640毫克的钙质，让骨骼牙齿更加的坚固。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送货上门后啊，您能看到羊奶的背面营养成分表写的也十分清楚，全部是采用纯羊奶干燥，不含违禁成分，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。 那放心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每天一杯奶，终身不可少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，不要原价的258元，只要89块钱，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。三盒原价774块钱呢，现在只要267元，还会免费赠送给您一只紫砂保温杯，前提是20名之内哦。那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可以拿笔记下来，4007106108。这一次性订购6盒的朋友呢，再送一盒羊奶，再送您紫砂保温杯一只。欢迎选择订购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非常火爆，来看到线上是0264-0588-2217-5834的朋友啊，都是在热情的订购当中啊。目前为止啊，已经有16位朋友订购成功了，感谢大家的热情订购。今天呢，89一盒，3盒267块钱，还送紫砂保温杯，马上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提醒大家啊，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一款啊，可不是一般的保温杯，它是可以随身携带不漏水的紫砂内壁保温杯哦。市面上售价是199块钱，只有前20位打进电话才能免费获得，所以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一个套组不过200多，发个红包都不止，给孩子买个玩具可能还不够，那换成羊奶能喝上一个半月，还有价值199元紫砂养生杯的免费赠送。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，不可错过的低门槛优惠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也许您之前啊对国产奶制品呢不放心，现在呢请放心选择，全国90%的羊奶都来自于陕西，这里有着几乎苛刻的执行标准，瑞林羊奶全部采用100%羊奶干燥，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，小分子颗粒，好消化易吸收。喝羊奶呢就给爸妈选择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了，节目倒计时最后的30秒钟，如果您睡不着又睡不沉，不想吃安眠药睡眠片的话，那就试试羊奶，睡前一杯，温热的喝下去，全身放松，别去想这件事儿，自然入睡，一觉到天亮。打个电话试试看，好喝不膻有奶皮的瑞林羊奶，价格还很亲民，拨打4007106108，89一盒，3盒送紫砂保温杯，不漏水，方便携带，紫砂内壁，泡茶不走味，茶汤更香醇，承诺订购成功免费送货，货到付款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承诺喝不惯其余没有拆封退换货，民族品牌，品质保证。倒计时20秒钟，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倒要看一看这位大寨主是什么样的人物。正想着呢，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：“寨主出营！”眼瞅着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这就是大寨主飞叉太保钟雄。展昭、徐青两人闪目观看，哎呦，不约而同的都大吃一惊。怎么跟他们所想象的这位飞叉太保钟雄啊完全不一样？只见钟雄头戴方式无纱，身穿大红圆领的朝服，腰横履带珠灯粉底官靴，七尺身躯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缕胡须，猛一看这哪是山大王啊，分明是个知府大人呢，是文官模样。钟雄他为什么是文官大班呢？其实钟雄啊，那是文武全才呀。论文他是三分五点八所九丘，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诸子百家是通古达今。要讲武呢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。上任就凭一条枪，勇将不过半合。什么叫勇将不过半合呀？通常打仗一个回合，两个回合，二马一错蹬，这就是一个回合了。他上任呢，甭管你是谁，不过半合。这半合怎么打呀？他手里边拿着一条长枪，配上盔甲以后，身背后啊还有这么八柄飞叉，小飞叉，飞叉上边呢都拴着红绸子。只要是一上阵，对方一见面，他的枪还没到呢，只要是钟雄把头这么一低，后背这么一使劲，飞叉准过去。甭管你是谁，一见面，嘿嘿，立刻被他的飞叉是打于马下，所以是武将不过半合，故此人称飞叉太保钟雄。钟雄到这个时候赶快上前相迎啊，把二位迎进了貔貅厅。钟雄深施一礼，不知二位驾到，未曾远迎，还请二位多多的海涵呐。哎，展昭叹了口气，我二人是为朋友生，为朋友死，既然来到此处，束手被擒，只求速死啊。哎，二位你何必这么讲话呢？哎，徐庆过来了，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俩的名字？知道啊，久仰二位大名，那真是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二位放宽心，我绝没有别的什么意思。哦，既然知道我们明星，你就应该赶快给我们松绑了。啊，对对对，钟雄赶快吩咐罗了兵过来，给他们两个人把绑绳给解开了。哎，要说你这手可真够损的啊，呛着一嘴的石灰面，赶快的把漱口水洗脸水给送过来。徐庆漱完口了，人家也把茶上来了。徐庆啊根本就不喝茶，半天肚子也饿了，嘴也渴了，你这儿有没有什么酒跟菜？来来来，赶快酒宴摆下。霎时间呢，人家摆了这么一桌子的酒席，徐青也不客气，往这儿这么一坐呀，端起酒杯的滋溜一口酒，拿起筷子的吧嗒一口菜，吃的这个香啊，喝的这个美呀，把展昭给气的。展昭心里话，你这靠着食呢是怎么着？你真是没心没肺，坐在这儿还有心有肠这儿吃呢喝呢。展昭往这儿这么一坐，尽管呢钟雄斟上酒来了，他也不喝。徐庆这还一再劝呢，哎，展大哥您尝，哎，这菜还真不错，这酒呢也挺香的，来来来，您来这鸡大腿您吃不吃？展昭瞪他一眼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多丢人呢，没吃过饭是怎么的？钟雄端起酒杯来，展英雄，哎，满饮此杯。

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，您家喝的是什么奶呢？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？ 我们家呀，一直有订鲜奶的习惯，每天一杯，一个月反正大概200多块钱吧。 工作太忙了，有空就去超市买箱奶，普通的奶也要40-50块钱一箱的。 我过去不喝奶呢，是因为会拉肚子，现在喝羊奶觉得很舒服，不膻不甜，又很方便，一个月才178块钱。 瑞宁开春专档首次降低门槛，267元订购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还要再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。划到每天一杯的羊奶才几块钱，所以如果您也想要尝试一下羊奶，或是想要送给家里的亲戚长辈的话，今天的机会啊就别错过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啊，给家人选择的奶制品，品质才是第一位的。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，冲杯羊奶路上喝，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补充一天的营养元素。平时看电脑太多，用眼疲劳，喝杯羊奶休息一下。优质的蛋白质，维 A 维 B 对身体好。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健身，每百克的羊奶当中含钙量高达了640毫克。多喝羊奶啊，营养更全面。 没错。 那今天瑞麟开春专档，目的啊就是降低门槛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喝到中国的好羊奶。 没错。那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一盒，只要89元。而且267元订购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就能免费获得一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。外壳采用304不锈钢铸造，表面是黑色钢琴烤漆，内胆采用了紫砂泥材质。用过紫砂杯的朋友都知道啊，这种材质透气性优良，泡茶不易走味，茶叶呢也不易变质，茶汤更香醇，加上可旋钮的杯盖设计，可携带更方便，让您即使出门在外也不用担心品不了茶水或者漏水的问题。 是， 特别是早上晨练或者是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，泡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，既暖身又暖胃。关键是今天订购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。机会难得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2563的高小姐就说，爸爸是开出租车的，经常是夜班，黑白颠倒，睡眠不规律，身体怎么吃得消呢？今天订点羊奶给他喝。 好。 3071的蔡先生说，工作太忙了，吃饭都没定点的，老婆每天放几包羊奶在包里面，温水一冲就能喝，简单方便。今天送的紫砂杯刚好可以放在办公室里面。还有呢，5561的刘大妈说了，买只老母鸡都要100-200块钱，今天你们100-200块钱就能喝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这羊奶的质量怎么样啊？不会是日期不新鲜的吧？ 这个啊，您放心，抢购时间推荐瑞麟羊奶粉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。在北京推荐呢也快3-4年的时间了。 对， 线上有电台把关，符合国家食品标准，线下呢有实体门店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在喝瑞麟羊奶。 是， 而且瑞麟羊奶粉从挤奶、杀菌到干燥提纯都非常的迅速。所以生产日期您可以完全放心。 是， 关键是瑞麟开春专档首次降低门槛，只要89元就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，三盒原价是774元，再加上一只紫砂养生杯，一共才花到267元。想想看，2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呢？和朋友吃顿饭就差不多了。 对， 女孩子呢，买盒面膜也就没有了。男孩子去趟酒吧可能都不够。但是今天267元可以喝上整整一个半月45天的羊奶，花到每天才几块钱，就可以给身体带来一份健康和营养。那为什么不来尝试一下呢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呀。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早餐很重要，冲杯羊奶，吃上两个庆丰大包子，幸福啊就是这么简单。多种的矿物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让每天都精力满满的。 是的。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最后30秒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267元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就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。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了再付款。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。 官民知世恶，愿担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姐其中问， 撩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晴雯病倒在怡红院，心情烦躁，先骂大夫，后骂小丫头，嫌那帮丫头偷闲不干活，她喊了半天，小丫头坠儿进来了。晴雯就想起坠儿偷镯子的事儿，当时火冒三丈，冷不防欠身抓住他的手，啪啪就是几个嘴巴，嘴里骂着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把怡红院的脸都丢尽了，你长着爪子有什么用，炕上活你横针不知道竖线，地下活又怕出力气，眼皮子又浅爪子又长，专干那打脸现眼的事儿，就该把你的爪子剁了。珠儿害怕了，又哭又喊，姑娘你别生气，姑娘。麝月连忙给拉开，把晴雯给摁躺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，为他生这么大气不值得，你刚出点汗又折腾，你不想好了，要打要骂，等病好的现在闹什么。晴雯气得呼呼直喘，麝月去把宋妈叫来。哎呀算了，不行，你快叫她去。这晴雯因为是老太太房中的丫头，所以嘴也大脾气也大，不一会儿宋妈进来了。晴雯说，宋妈，宝二爷出门的时候叫我告诉你，坠儿这丫头太懒，二爷支持她她都敢犯懒不动，还和二爷拌嘴，袭人要使唤他，他敢背后骂，今儿个务必打发他走。明天二爷再回太太，宋妈知道是为了镯子事儿，忙说，哎呀，虽是这么说，是不是等花姑娘回来再发落呀？什么花姑娘草姑娘呢，你就快把他家里人叫来，领他出去就是了。麝月说，也好，早晚也得出去，早走早利索，也早干净，你去叫去吧。宋妈这才出去，时间不大，把珠儿的母亲叫来了，打点了他的东西来见晴雯。珠儿的母亲问，姑娘怎么了，我女儿不好，你尽管教训她开导她，怎么一下子就撵出去啊，也给我们留个脸儿啊。晴雯说，这话你等宝玉回来你问他，我们管不着哟。哼，我们哪敢有胆子去问他呀，他哪一件事儿不是听姑娘们的呀，他即便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没用，这会子没当着他面，姑娘就直接叫他的名字，要是我们那可就成了野人了。晴雯一听这话里有刺儿，一下子急得红了脸，对， 我叫他名字了。怎么样，你在老太太面前告我去啊，说我撒野，也撵我出去啊。麝月一看不好，连忙劝坠儿的妈，嫂子，你带人先走吧，有话回头再说，这个地方哪有你讲理的，你见谁跟我们讲过理，别说嫂子你，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。要说叫宝二爷的名字，这有什么呢，从小到大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，写了他的小名叫万人叫去，为的是好养活。再说我们回太太的话，哪一天不把宝玉两个字念200遍，偏嫂子你又来挑这个理儿了。过两天你闲着，在老太太太太面前听听我们当面叫他就知道了。你呀，不是在老太太面前当过差的人，所以你不知道，你成天家只在三门外混，难怪你不知道这里的规矩，这里也不是你久站的地方。过一会儿不用我说话就有人问你了，快带人走吧，有什么话要说你回来林大娘叫他找二爷说。说着便叫小丫头去拿过墩布把地擦了，好嘛，要墩地出门。那媳妇见此情景，知道再泡下去也没意思，拉着她的女儿嘟嘟囔囔地退了出去。这件事儿，晴雯也有不对的地方，甭管怎么说，在怡红院袭人说了算，你得等袭人回来处理。另外呢，宝玉也不在，不应该发这么大火把坠儿撵出去，这也是因为在宝玉身旁得了宠才敢这么做。反过来说，也不都怪晴雯，你在哪工作手脚不干净，谁敢用啊，也让人瞧不起呀，撵你也没什么错误。坠儿走了，晴雯也气坏，他坐了半天又着了凉，更难受了，折腾到掌灯时候才安静下来。他迷迷瞪瞪刚要睡，贾宝玉回来了，一进门愁眉苦脸，嗨声叹气，太糟了，这可怎么办。哎，麝月急忙迎过来，怎么的了二爷，别提了，今天早晨老太太高兴给我件衣服，不知怎么我在后襟上给烧了一块，得亏啊天晚了，才刚老太太太太都没看见，要是看见准得发火。一边说着一边把衣服脱下来，麝月拿起了一瞧，在后襟呢有指甲盖大的一个窟窿眼儿，好像是叫火烧的。哦，这准是手炉里的火星崩上了，不算什么，赶快叫人悄悄拿出去，找个手巧织布师傅织上就是了。说着拿过包袱皮儿，把衣服包了交个婆子，你赶快送出去，明天一早得了就行。哎，千万别让老太太太太知道。哎，婆子答应一声走了，去了半天把衣服又拿回来了。哎呦，姑娘啊，甭说是手巧的织补匠，就连裁缝绣匠做女工的都问了，人家都不认得这是什么，谁也不敢揽这个活。哎呀，麝月说那怎么办呢，只好明天不穿了。宝玉说不行，明天才是正日子，方才老太太和太太说了，这件衣服我穿上好看，还叫我穿这个去，嗨，怎么这么倒霉呢，天这头天就给烧了。哎，宝玉嗨声叹气，晴雯在炕上听得清清楚楚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强挣扎着坐起来，你拿过来我瞧瞧吧，没福气穿就算了，出门就弄坏了，瞧你急那个样子。宝玉把衣服递给晴雯，晴雯接过来把灯又移过来，仔细的看了看，哦，这是孔雀金丝织的，咱们也拿孔雀金丝打界线，给它密点打，没准儿就能对付过去。麝月说，孔雀线倒是现成的，可是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打界线呢， 那只有我挣命了。晴雯也顾不得自己身上有病了。宝玉说，那怎么行啊，你才好点，哪能干活呢？嗨，不用你歇歇遮遮的，这么胆小，我自己知道能挺得住。他坚持坐起来，把头发挽了挽，披上衣服，当时就觉得头重脚轻，眼前冒金花了，真撑不住啊。要是不弄，又怕宝玉着急，只可咬牙强撑着。他叫麝月帮着捻线，先拿了一根线跟那褂子上比一比，哎，虽不完全一样，要补上一般的也看不出来，还行。宝月凑过来了，哎，这就很好了，就是他了。上哪去找俄罗斯的缝匠啊？哎，你别说话了。晴雯先把里子拆开，用茶杯口大小的一个竹弓在背面绷牢了，再把破口四边啊用金刀刮得松松散散，然后用针认了两条线，分除经纬，按界线的方法，先借出花纹的衬底儿，再照衣服上的花纹来回织补，织两针又看看，再补两针又仔细端详端详，三五针过去，晴雯就觉得头晕目眩，气喘神虚。哎呀，我歇一会儿。他只好趴在炕上歇了一阵。宝玉在旁边是真着急，也使不上劲儿，一会儿给端过水来，你喝口热水，一会儿劝他歇一歇，一会儿又披上一件斗篷，一会儿又拿个枕头给他呛到后腰上，急得晴雯直央告他，小祖宗啊，你睡你的去吧，你别在这忙活了，我更着急了，你再陪我熬上半夜，明儿个眼睛抠漏了，老太太又该说我们了，歇日子吧。宝玉见他真着急，只得胡乱的躺下，睡不着啊，就得眯着吧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当当当，自鸣钟敲了四下，是四更天，这才刚刚补完，又用小刷子慢慢的把绒毛剃出来。麝月仔细看了看，哎呦，太好了，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，是吗？宝玉噌就起来了，拿过来他又瞧了瞧，哎，真和原来的一样啊。晴雯姐姐，你手艺太好了，我怎么谢谢你呢？晴雯说不出话来，咳咳咳咳嗽好大一阵，好容易全规整完了，叹了口气，哎，怎么也不如原来的好啊，补是补了，我也没什么辙了。说完哎呀一声，身不由主的倒了下去，实在是力尽神疲。宝玉一看，忙叫进个小丫头替他捶背喊叫，好大一阵子才住手。这段书就是有名的晴雯补裘。晴雯补裘，宝玉很感激，后来晴雯被撵回家，才有宝玉探晴雯。又过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，天已大亮，宝玉叫人请大夫给晴雯把脉，王太医来了诊诊脉，犯疑的说，昨个已经好点了，今儿这脉怎么反倒虚弱了，莫非吃多了，要不劳了神思累着了，外感没怎么着，可这汗后失语调养非同小可呀。宝玉一听着急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说呢，倘若有个好歹，都是我的罪过呀。这是王太医来到外边屋开了药方子，不多时又拿着药方进来，宝玉看了看，派人抓药，命人煎熬。哎，姐姐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晴雯说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干你的去吧，别在这念叨叫人闹心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就在这阵儿，丫鬟来送信，二爷，太太有话叫你赶快祝寿去，要不然可晚了。哎，好，我这就走。宝玉又叮嘱晴雯好好休息，我早去早归，说着离开大观园，来到了院内，给贾母王夫人请安， 然后到了前厅，家人早就在外边等着呢。别看宝玉在父亲面前吓得大气儿不敢出啊，在贾母面前像个三四岁的孩子，在家人眼里那是主人呢。你别看贾政动不动冲着宝玉瞪眼睛，又打又骂的，那是恨铁不成钢，他的一腔心血都寄托在宝玉身上，盼望宝玉能继承祖业，能接他的班。所以宝玉一出门，那是他们家的门面，特别是上舅舅家去拜寿去，那还了得呀，派六个家人保护他，前呼后拥啊。这六个家人是谁呢？有李贵、王荣、钱起、周祥、张若锦、赵以华，这六人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，有两个在马前引路，两个马后保护，左右两个执鞭坠镫，还有四个小厮呢。小厮实际是年轻的家人，也是从小陪宝玉念书的四个书童。这四个人前文我说过，明烟、半鹤、除药、扫红，这四个小厮啊，背着包裹，里边带着宝玉应用的东西，抱着坐褥。那位说祝寿的礼品呢，昨天早就送去了，已经有人给备好一匹鞍鞯交环一概俱新的白马。这匹马膘满肉肥，二目如灯，宝玉骑上真成了白马王子了。这时宝玉来到了马前，贾府上房老嬷嬷反复叮嘱，李贵呀，你们可小心点啊，老太太有话伺候着宝二爷，你们要留神，别摔着他，别磕着他，别碰着他，马别跑快了，跑快了太颠，也别跑太慢了，二爷性急，慢了他着急上火，再急出毛病，吃不见饭，你们可担不了。李贵说，我们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二爷请上马，他们搀扶宝玉上马。您看这架势嘛，真是少爷高子。其实宝玉和明年骑马出府已经好几次了，从没费这么多事啊。当然那是偷着出去的，前文我还说过呢，金钏生日，宝玉和明年曾经到水神庙井旁祭奠嘛。这些事儿呢，贾府人不知道，他们拿宝玉都当几岁孩子，宝玉都是没有那么教自己。他骑在马上笑着说，周哥、钱哥，咱们打角门走吧，省得到了老爷书房门前我还得下来，你们还得周我。周瑞说，哎，没事，老爷上朝去了，还没回来呢，书房门锁着，也不用下来，咱就过去了。宝玉说，锁着也得下来呀，万一要有人告状呢？李贵说，对，还是小爷说的有理，偷懒不下来，倘若遇见大管家赖大爷和林之孝林二爷，他们不好说你，该骂我们了，把不是都派在我们身上，说我们把爷教坏了，不懂得礼数。行了行了，咱们还是下马吧。好吧，说着钱起和周瑞牵着马一直奔角门，没走几步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顶头正碰上赖大府里的大管家。你别看是管家呀，那是说了算的，贾政给他权了，如果大管家说了不算，这老妈丫鬟包括小少爷和那些姑娘们，那就更没人管了。但是赖大不能直接管，是偷着告状。宝玉一看不好，急忙拢住马，吁，就要下来。赖大特别明白，蹭蹭起步来到谢金，抱住腿，嘿嘿，二爷，不用不用，走吧走吧，老爷没在家，你不用下去了。赖大他们都挺喜欢宝玉，知道宝玉明白事儿，懂礼貌，比贾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都是少爷，就是不一样。宝玉挺客气，便在凳上站起来，拉着赖大的手寒暄了几句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一个家人带着二三十个拿着扫帚簸箕的人走过来，他们一眼看见宝玉，急忙顺在墙根一拉溜，垂手站立，很有礼貌啊。 为首的人上前打签儿：“二爷您好。”宝玉也不认识，点点头：“好好好。”宝玉领着随从走了，这二三十人才扫院子干活。通过这段书，您能了解这深宅大院很讲究礼节，管理有方啊。回头再说贾宝玉。今天贾宝玉到他舅舅王子腾家拜寿。王子腾是贾宝玉的母亲的胞弟，是薛姨妈的胞兄，原来官拜经营节度使，后升九省节度使，现在又升官了，是九省都检点。他过生日得多热闹啊！贾宝玉对这些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心里惦着晴雯，不知道病情如何，好容易挨到下半晌，连戏都没看，推说身体不好，就和随从回来了。急急忙忙到上房见贾母，又过来见他的母亲王夫人。来到屋里一看，王熙凤在那里。王夫人脸色特别难看，王熙凤在对面哭呢。宝玉和凤姐的关系好啊，姐姐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凤姐欲言又止。王夫人说：“小孩子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没你事儿，回去歇着吧。”宝玉很听话，转身要走，他看看王熙凤，心里惦着：“姐姐不要哭，爱哭人爱老，你哭我心里难受，我爱看姐姐笑。”凤姐说：“我还笑得出来吗？你哥哥挨打了。”“啊，谁打我连哥哥了？为什么？打得重不重？”王夫人说：“不让你问，你多嘴，快回去。”宝玉无奈退了出来，奔怡红院，边走边合计：谁敢打梁二哥呢？梁二哥不好惹呀，凤姐更难缠，是谁呢？谁打的？书中暗表是贾琏的父亲贾赦。贾赦为什么打他儿子呢？俩原因：第一，贾赦要纳鸳鸯为妾，鸳鸯拒婚，至死不嫁。话说得很难听，甭说叫我当二房，当正室我也不嫁，认可出家当姑子。贾赦认为这都是贾琏和王熙凤两人做的手脚，这两人肯定不乐意我给他们又找个小妈，这两个奴才坏我的好事，他憋口气。第二呢，今年春天贾赦的朋友啊领他看戏，经人介绍认识个姓石的，这个人祖上也当过官，好搞收藏，到他这边穷了，可家里存几件值钱的东西舍不得卖，其中有几把旧扇子，扇骨有香妃竹的、棕竹的、玉竹的，扇面呢都是古人的真迹，不可多得的稀罕物，贾赦喜欢啊，比家里存的扇都好啊，立刻叫贾琏去买，谁知那主啊说什么也不卖。贾琏说：“你都穷得吃不上饭了，我多给你点钱行不行？你就卖给我们家呗。”那个主说：“我宁可饿死也不卖，多给你点钱行不行？”“嗨，1000两一把我也不卖，你要扇子，除非先要我的命。”贾琏没办法，回复贾赦。贾赦骂贾琏没本事，这件事儿叫那善于钻营的贾雨村听到了，他设了个圈套，讹那石呆子见了官银，把他绳拘索带，拖到衙门，叫他还官银，那几把扇子抄了来，做了官价卖给贾赦，现在的石呆子死活还不知道呢。贾赦拿着扇子问贾琏：“哎，你干啥啥不行？你看你弄不来，人家贾雨村怎么弄来呢？”贾琏说：“他算什么本事啊，他是巧举豪夺，为几把旧扇子弄得人家家破人亡，不算本事。”贾赦闻听火旺上撞，才要怒打贾琏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